宝安全行车小贴士又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高速公路行车注意事项。第一，必须严格控制车速，按照高速公路限速规定驾驶车辆，千万别超速哦。第二，合理保持车距，如果您的车速有100公里每小时，那您至少要与前车保持100米的距离。第三，长时间高速行驶容易犯困，注意力下降，一定要注意休息，疲劳驾驶极容易出现事故。温馨提示，五月是中国人保客户节狂欢月，5月18号中国人保全面推出518我要保客户节活动，通过4001234567续保车险的客户可享受免费代驾服务。本期中国人保车险小贴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娘 子 啊哈 You will not get a day啊娘子 啊哈 You will not get a day、 好像场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飘过，我的心为 上花轿。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这个车展回来，我发现啊，好像这个重磅新车慢慢少了，改款的车型相对来说比较多。 车展嘛，大家肯定会把这重磅的都拿到车展去跟大家见面了。 对， 所以今天的新车看得我有点困。 对，就是真的都是一些小改款车型。 对，是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款车型，是宋的 1.5TID， 然后智联豪华型。 这么大个帽子是什么用的呢？就是上了一款最便宜的， 这个叫 最便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配置的。 哎，对，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啊？入门版车型，但是在入门版车型上呢，进行了一个配置的升级。 对， 价格不变， 就是、乞丐版不乞丐了。 哎，价格不变，还是99,900。 对， 这数挺好。嗯， 那么 99,900，10万块钱呗。 都增加了什么配置呀？ 有，那可多了。有8英寸液晶显示屏，胎压监测，倒车影像，右前方影像等安，右前方影像安全配置。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的研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配置？ 我知道，大概跟冠道上面那个差不多 啊，就是打右转向要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摄像头是吗？ 嗯，应该是这个，因为它看右前角也没什么用，它只能看右后方。 也对，也对，盲区大，那右边盲区比较大。 此外呢？这还有这个名称当中带有智联两个字的车型，然后是带有语音控制，并支持使用 4G 和 WiFi 下载 APP。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玩，咱们玩游戏都知道什么游戏都推出什么个网卡，然后听个音乐有个什么网卡， 不限流量、 啊，都不限流量。 对对对。 然后现在咱们手机里边动不动还有个100多块钱20个G 随便用卡。 对对，加油包。 所以我觉得呢，就厂家等于说一年也就等于官方补贴给我们一个月，咱就100块钱吧。差不多就这流量呗。好在呢，这台车匹配是4G 的。然后具体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你要买这台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件事儿，就是它这个4G 的是第一年免费吗？第二年免费吗？后续的要不要收费？所以这个咱们要把这个细账算明白， 容易有坑。 对，你毕竟买了一台咱们这么经济划算的车型，不要在这些小的细节上每个月还要再多折进去几百块钱。 对对对，大家都关注一下吧。但这款车确实是，虽然配置有升级乞丐版的，但是改动并不是很大啊，很多方面都没什么变。我们再来看下一款车型。哎呦，这款车型的名字好像很能打的样子啊， 一汽奔腾 Scenia R9。 对， Scenia R9 啊，这个是全新车型了， 就我们 这是今天唯一一款全新车型。 原来奔腾有叫森雅的。 有啊，有。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个森雅后续的套系吧。 对，反正这紧凑型的 SUV 嘛。 对，大家就再熟悉一下它的名字。Scenia。 Scenia。 Scenia 都可以。R9。 R9。 应该是最大的一台了吧，在Scenia旗下。 车展的时候它来了。然后呢，我们也就是 跟大家来 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车。现在呢，有了更一个明确的消息，就是这台车将在5月27日正式上市。 定价的区间是9到14万。 对对对。这个车还会搭载 1.2T 和 1.5T 两种动力。这算一汽奔腾的一款，怎么说呢，我感觉是一个 比较重量级的产品， 对，全新的尝试了也算是。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它比那个 Scenia 的 R7 要大， 对，它的定位会高于那个 R7。 它的内饰我觉得还可以。那块屏怎么说呢，好像感觉现在无论是进口也好还是国产合资也好，这个屏是必然不能少了。 对，那是必须的。 只是哪家我设计的更大更好看，或者我的做工更精细。 你现在没有个屏你怎么好意思说你 是 坐车的，是吧？真的是， 我还真就想啊，就是现在坐车的真不如就我直接放个手机支架在那儿。就有的时候那个屏啊，你说它有用吗？它 有用， 满意 还 是 有 用， 还是有用的。 对于可能对于主驾的你没什么用，对于副驾的我们来说还是挺有用的。 那有些车型还是挺霸气的， 对，比如拜腾的那个。 不哇，你说这个啊？ 那49寸的大屏那是盖的吗？ 我说的是那个有些车型，你开车的时候副驾想玩屏幕玩不了。 不让 调、嗯、 哦，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 Senia 的 R9，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它一个动力的一个数据，你看它是 1.2T 跟 1.5T 的这个发动机。 我挺好奇的，就是它 1.5T 的啊、嗯、先把参数给大家说了啊， 1.5T 的发动机115千瓦，最大扭矩250牛米啊，同级别当中可圈可点、嗯、啊，参数还算跟得上潮流、嗯、1.2T 的发动机是105千瓦，最大扭矩204牛米，也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一汽整个旗下这个 1.2T 的发动机是从哪儿来的。要么一汽大众有台 1.2T、 嗯、对， 有据可循吗？ 对， 老车 都，但奔腾这台 1.2T 在 刚才说的那个一汽嘛，因为都是一汽里面，也没准这个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 嗯、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还有一个数据让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我发现了这两款轮胎的规格让我没有想到，我就是看了这么多轮胎规格，但是好像第一次见到这个样的轮胎规格。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嗯， 一大一小，大的呢是215/18，小的是215/60/17， 就18寸和17寸、嗯。 这个是轮，那个没问题。就说它这个规格和扁平比的设计，我觉得这个一般我们熟悉，像17的有205，55/17，也见到过225/451/7，这是比较常见的。像18的话有235/451/8，或者225/40/218，就这两个规格，215都是215宽，然后呢。这个没有想到啊，这我真没见过这样的轮胎。 对，这个轮胎规格我跟红城不那么熟，但是可能老车比较熟、嗯、你是觉得它的这个 好奇怪，就是它的宽度和扁平比这上面设计的 就不是正规的。 对，这个我估计啊，可能要是它应该是，我没看到这个轮胎供应商是哪儿，可能你我们到市面上就不太好找这样的轮胎，只能去这个品牌去单独去找了， 就只能配原厂胎。 有可能，有可能， 嗯。所以这个大家如果现在，因为它现在已经这个下线了嘛，开始准备上市销售了嘛， 嗯。 如果大家去 4S 店的时候，可以就这个问题问一下。 我查了一下这台发动机的根源， 嗯， 代号 CA4GA， 它是哪儿的发动机？ 然后 1.2T， 就是它是一汽自主研发的，那么 4GA、 哦。 代表了一部分它的科技含量和根源来源。 嗯， 我们揣测，如果说挂四 G 系列的，还是跟航天三菱的那台四 G 六三，太老了吧？ 嗯，它就是你知道这个挂四 G 标，可能是它为了向发动机根源来源致敬的意思。 啊、 然后后续自己加了增强啊， 嗯、 零部件供应商应该会许有同样的东西。 嗯。 但是起码参数上目前看着 1.2T 的发动机还是可以的。 反正就现在的数据来看，它之前公布的一个预售价格是9到14万元，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吧。 嗯，等等上市吧。 嗯。 然后另外这个轮胎稀有程度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容易发生一件事，就是你在陌生的一个小城镇突然爆了胎，然后发现没法解决这个换胎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等它那个上市销售的时候，大家要去 4S 店真的就轮胎的问题问一下。 哎，有机会呢我们也采访一下这个设计师，你们当初是不是做轮毂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轮胎的宽度，然后没有做好预留，然后就只能用这么尴尬的轮胎尺寸？ 应该不会吧，这得是多迷糊一个设计师。 哎，我跟你讲啊，不好说，我觉得有机会还是要见见这个塞尼亚的设计师，跟他聊一聊吧。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下一款车的这个虽然是改款车型，但是跟上一款的报价差距有点大啊。2018款雷克萨斯的 NX， 然后售价是31.8万元到56.9万元。 嗯， 这是应该今天介绍最贵的一款车了。 NX 之前一直很惊艳的一款小的这个 SUV 是吧？ 嗯，算中型吧。到了吗？紧凑。 嗯，紧凑吧。 啊，我觉得其实个儿也不小。 在我眼中看很挺小的哦， 反正这个就比较，我是觉得这车长得挺厉害的， 长得挺厉害的， 真的是。然后它针对这一次是针对安全配置的方面进行了一些升级， 嗯， 改动我看也不是很大， 像有一些增加了 LED 的前雾灯，有一些增加了内外防眩目后视镜， 对， 然后有一些增加了倒车雷达以及车内的自动防眩目后视镜。 对，它可能根据不同的车款吧，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到店咨询一下啊。 我觉得啊，雷克萨斯自古就有一个概念，说什么这我开我们雷克萨斯的人啊，手法都得好。 为什么手法？ 它好多车型都没有倒车影像，有的车型连倒车雷达都没有。 哦，你是这个意思？哎，我跟你说啊，没有后倒车雷达我不能忍，没有前面我能忍， 它就没有后倒车雷达。 你要想，老车，这个车已经到31万，它是一个紧凑型 SUV 哦，31.8万到56.9万，这是一个多高的报价？ 如果连 如果还没有的话， 那 所以 是很大的 后倒。 一般有的4S店就是卖车的时候，他们会我们官方来帮你升级一下倒车雷达好了。 哦，收费吗？ 就是、 为了增加 收费吗？ 当然。当然有的， 我不买， 我给 不买， 我给您加装不收费啊， 不买啊、 就是很表脸， 就是你知道说什么？因为厂家有些车来了，你也没有办法，那4S店也知道，你说连个倒车雷达都没有，就实在不好意思，但新车都不能装啊。 嗯， 对吧？要不他不就是动了车了吗？ 嗯， 他到店就，先生，我们这边可以免费帮您加装一个这个倒车雷达的升级包。要不说您哪天提完车之后，或者是您提车手续办完了，直接我就帮您官方加装一下。 嗯 嗯， 我给他回答，我出门右转了，那边大奔才卖600 ，S600。 要不我买那2000点行 也行。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介绍一个车型啊，这也是一些这是限量版啊，广汽丰田宣布 Yaris L 致炫冠军限量版和 Yaris L 致享冠军限量版，我的天哪，上市销售了、 首先啊，就是我要批评一下广汽丰田， 嗯 ，The First 就是为什么起这么绕口的一个名字？ 太绕口了，舌头咬断了。 你知道吗？我发英文的平翘舌本来就发不准。Yaris L 致炫，哎，还得冠军限量版， 对， 你要干什么？ 等一下，让我说一下售价，是9.28万元到10.28万元的两款车型，然后主要是加装了一些这个运动的车身包围，还有车身专属的拉花贴纸。 好嘞，没问题。接下来改吐槽第二点。我跟你说啊，这台车的外观呢，我觉得没有就不用拯救了，还可以。它的内饰真的是还是老掉牙的上一代设计。 嗯， 你要是说真的整个什么东西，你把方向盘给我换了。 你可以说人家是升级了，就只是升级了个贴纸跟拉花啊，就没别的了。 你更别提那个拉花了，原来那个跟车身一样的这个胡子的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家非得整个红胡子，怎么着？你是要看卡通片啊？ 多么运动。 对不起啊，原谅我，我最近口音有点杂。就是怎么就凭什么要干嘛非得整得这么花里胡哨？ 限量版吗？ 还一滴神就限量了。 这个丰田就是日系的限量，这个说实话还真就卖不过其他系的限量。 付一个赞某，举个唐朝例子， 比如说，哎，好嘞，比如说大众的 啊， 比如哪天大众的，你像原来那高尔夫 速腾什么百万 限量，对，那个高尔夫当年出一个最后一个奥运限量版，最后一批的高尔夫，就那个。 主要你不觉得他们的限量版出的都太怪了吗？ 真的，那是一下子就卖没了。 就是我觉得啊，现在车企你可以出一些限量版车型，但不要把年轻的孩子们都当小白、 哎、这句话我听出意思来了，不要把年轻的孩子们， 我跟你说 这个意思就 是 他还很 不是这些年轻的消费者，我跟你讲人家很潮流的审美， 对，我们很聪明的， 对啊，审美很好的，你 们很有审美的， 就别糟践人家行吗？ 哎，行，明白了。 我是觉得就是改了这么点个东西，然后就叫个升级版，又重新推出来一个，这波热度蹭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关键是要好看，对吧？你整的真是，哎，不多说了啊。 没升级还丑。 反正您自己觉得好看和难看的话，您自己就可以搜一下这个雅力士啊，致炫、 致炫和致享。 对，你看看这个车型，你喜不喜欢？那好，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 拜。 拜 拜， 手你无影踪，转眼周末已成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水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悄悄热灯火，往事间落寞。